时刻检查手机，温习你发的讯息，简单又甜蜜。每餐吃虾米，我也不挑剔，只要有你的出席。一起飞巴黎，不再怕坐飞机，回程日期都忘记，两个人一间行李，就是完美。我是爱上你，我爱上你，这世界突然更美丽。我爱上你，我爱上你，有更多快乐的权利。哦哦哦哦，真的爱上你。哦哦哦哦，哦没有你，我未来的记忆不再有哭泣，全部由你来编辑。我的手背包围你，像周围的空气，让你做回小孩子。爱你是我最大的勇气，只要手牵手就不怕被困天梯。我是爱上你，我爱上你，这世界突然更美丽。我爱上你，我爱上你，有更多快乐的权利。你是否一样快乐，一样在想着我？但如果不想我，不想有如果。我是爱上你，我爱上你，这世界变得更美丽。我爱上你，我爱上你，有更多快乐的权利。我天天都想你，笑容公开了秘密，真的爱上你。我天天都想你，目光公开了秘密，真的爱上你。哦哦哦哦，真的爱上你。 角变成了独角，爱情却一点也没少，遥远的你知道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想带上你私奔，奔向最遥远城墙，想带上你私奔，去做最幸福的人。 这一份礼物，这一份情书，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。

是想见你专注的眼光，可是身边找不到你肩膀，可惜你不在身旁。Lady O， 你却压在我心上。被锁在远远城外，到达上的你是什么情怀，来不及防备就已被打败，瞬间瓦解是所流散。 Lady O， 天气非常的热，所以空调风扇是解热的最佳电器。对于怕热的人来说呢，开着空调和风扇是最舒服的状态，但是对于关节患者来说，夏天最应该避的就是贪凉了，因为过凉的环境容易引发病变。所以在夏季，如果你的关节有一些问题，一定要适度的使用空调和风扇哦。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周周，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和你一起分享经典歌曲。那我们在听节目的同时，也不要忘了可以在线跟我们进行互动，互动的方式呢，可以关注经典969的官方微信和微博，我们在这里也期待你的加入。